八人涉中大参与集结被捕，其中三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 许志峰称户口再被冻结，警方称有人疑涉挪用众筹款项。 本港增78人确诊，29宗源头不明。 美国制裁14名人大副委员长，斥破坏香港民主进程。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今朝早千禧年代首先咧都系讲翻靶场消息先噶。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跟住落嚟咧，继续都系要讲翻咧疫情最新嘅情况啊。嗱，寻日睇翻个数，78宗确诊，本地占咗71宗，29宗系源头不明嘅。另外话有超过70宗嘅初步确诊嘅。見到疫情繼續，其中值得關注的咧就有包括有一田百貨沙田店啦，就懷疑有群組感染，話10個員工咧初步確診嘅，涉及7個專櫃或者部門嘅員工，咁嗰度就係一田百貨沙田店嘅情況嚇。另外啦，就上個月喺張敬軒演唱會咧，有一個咧就負責分流入場嘅。有分流啲觀眾入場嘅兼職員工咧，又話係確診，咁當局就呼籲啦，嗰啲50,000個嘅觀眾咧，應該盡快做檢測嘅。張敬軒演唱會嗰度啦，另外啦，就喺葵盛西村嘅情況啦，第八座五樓之前有群組爆發嘅，尋日就五樓嗰層再多3個確診個案，咁結果而家全層嘅居民咧，尋晚就要緊急撤離檢疫嘅。另外，九龍大廈高層咧，亦都出現多一個嘅確診個案嘅，咁所以就一路見葵盛西村嘅情況，大家都關注。見到數字一路加緊啦，每日110咁樣加，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對我哋醫療系統嘅壓力咧，當然係會一路增加緊嘅。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咧？今朝首先咧，想從呢個角度去講講嘅。聽眾可以打嚟傾下1872311 1872311。好啦，首先請嚟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醫管局深切治療科統籌委員會成員陳敬松醫生啊，同我哋傾下噶。早晨，陳醫生。 早晨，咁多位 系啦，都关注到就系喺疫症之下啦，对公营系统嘅压力，特别系深切治疗部嗰个压力啦，因为有啲个案都严重。咁我同你讲下而家嗰个ICU 嘅情况系点样？ ICU 而家其实我哋嗰、那个点讲啊，嗰、那个住床即系嗰个占用率都非常之高，已经超过我哋隔离病床床嘅使用率都已经超过70%噶啦，咁样。咁我哋随住个疫情，我都估仲会维持一段时间咧，咁我哋个压力会越嚟越大咁样。 超过70%系咪叫做都？即係數字上就好似距離一爆段距離啦，但可唔可以解釋70%其實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咧？ 係啦，我諗咁講啦，70%嘅意思咧，即係話我哋已經係確診咗係新冠肺炎嘅病人，咁但係你可以明白就有啲病人未確定係咪新冠肺炎嘅，即係只係重症咁。轉入嚟深切治療部，咁我哋都要暫時要即係困住佢哋喺個負壓病房裏邊，咁我哋要即係篩查咗佢哋，確定佢哋唔係先至轉得翻出去。所以其實而家所謂70%咧，我哋好多醫院嗰個病床都已經即係非常之緊張，即係轉嚟轉去。同埋我哋其實都有一部分嘅確診嘅病人，我哋都喺院際之間去即係點講啊，轉院咁樣去到揾一個負壓病床去照顧佢哋咁樣。 所以已經近乎飽和啦，即係其實 冇錯啊，爆啦已經係。 好。嗱，另外見呢一波咧，我見你尋日提過，係咪話嗰個危殆嗰個人數啊，或者個比例，今次都見到比以往高啊？ 係啦，我諗咁講呢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睇翻第三波嘅疫情咧，我哋即係嗰度比較有數據可以睇一睇。嗰度我哋大概嗰、那個即係點講住院率，即係喺住院病人裏邊咧，大概4%左右咧係需要即係深切治療部嘅照顧嘅。咁但係今次咧，其實我哋都見個數大約都係4%-5%左右。咁但係問題令我擔心嘅咧，就係其實呢，即係我哋由最初個別即係少數嘅病人去到而家即係50多個病人嘅時候咧，其實係可能一個禮拜之內發生嘅事，咁、個增長嘅速度係快到我哋驚嘅。另外一個咧就喺、呢個禮拜咧，我哋就見都接連收到一啲比較後生嘅病人咧，咁就都需要深切治療嘅照顧。咁呢個同我哋之前嗰幾波疫情咧比較少見到啲咁嘅病人，咁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特別即係、有個擔心咁樣。 逐個同我哋仔細講，今次咧快咗去到一個嚴重嘅情況。咁以往譬如有冇啲數據，通常係幾耐先演化到要去到危殆？而家快成點？即係點比較㗎？ 嗱， 以前那個我們都有些數據看過，就是病人平均來說大約入了院之後7至10日才至要進入去深切治療部的、 嗯、 但今次我想我沒有準確的數據，但是感覺就是很多病人入了一兩日或者甚至在急症室已經轉過頭已經要入去深切治療部，這個是令到我們擔心 的地方、 嗯、可不可以初步分析一下為何今次會快了這麼多呢？ 這個我都不能夠知道是什麼原因、嗯、那當然昨天都可能說過說會不會有個病毒變種，但這個、都真的要很多的、要做那些基因排序才知道有沒有再變，但另一個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市民現在的警覺性低了，可能病呢遲了才至來看醫生，那變成即是或者他有病他都不求醫，那去到很差了，那來到醫院的時候就立刻都已經要入來，那這個都不排除是一個可能性、 嗯、 那但問題是年紀是輕了呢，這個是另外一個的奇怪的情況，那所以我估可能有不同的因素引起的病毒的不同的病毒株或者變種可能是一個可能性，或者可能市民對於個病嗰個反即係嗰個點解個 response 即係個反應咧係轉咗，咁可能亦都會引致到咁嘅情況。咁但係都係講呢啲咁樣嘅反應，即係慢咗啊，或者啲病嚟得急咗嘅時候咧，對於我醫療系統嘅壓力咧都係會大咗嘅、 嗯。反應慢咗嗰、那個，如果就算佢遲嚟啦，但係我見好多時候都問翻佢，即係出現病徵嘅日期啊、病發日期去做個比對嘅。咁嗰度可唔可以做一個參考數字咧？由即係病發開始去到入去醫院嗰度，有冇得咁睇翻？ 嗱，嗰度咧，我諗要。即係整體啲去睇，即係我諗要可能要中央佢哋再整體翻睇翻啲數據多啲。不過臨床上我哋都係睇翻咧，都係七即係入嚟我哋 ICU 嗰啲，可能都係七日十日咁樣有病徵，咁就已經即係差到要插喉啊咁樣，咁、 嗯、 都係俾我哋感覺比我哋以前即係快一啲嘅。 嗯，另一個頭先你講到嘅關注點就係後生咗啦，後生成點樣啊？同以往比較又點樣咧？ 後生我諗喺呢個禮拜裏邊見到我哋可能有啲即係即係點講？六十歲以下我哋叫後生啦，咁但係我可能有啲四廿零歲啊，都已經入咗嚟 ICU 咁樣。 嗯，以往好少見嘅係咪？上一波 以往好少見，以往好少見，冇錯。 即係爭幾遠到啊？個比例上人數上咁。 我諗以前可能我估我哋以前六十歲以下嘅病人佔唔係對唔準講，我諗係呢個禮拜嚟講，其實可能我哋有我冇好準確嘅數據啦、嗯，但我估可能有四分一啊，咁可能都係啲即係好後生嘅病人咁樣，咁呢個係比以前係有啲即係多咗好多咁樣。 即係你話要往近父母啊，係咪啊？即係 係啦，如果我哋睇翻第三，因為第三波嗰度我哋比較有啲數據， 嗯、 第三波嘅時候咧，我哋大約係三分一嘅病人係即係六十歲以下啦。咁、 嗯、 但係如果今次係即係都已經有四分一係即係好後生，可能五十歲以下，咁我諗呢個係即係令我哋擔心嘅情況。 嗯，我另外是不是你说都发现他们的病毒量是比较高的，是不是跟以往没分别的？ 是啊、嗯、因为我想可能是又是个病的问题，因为之前他可能都已经在个病房里面即可能住了一个礼拜，当然可能有些抗病毒的药啊那些这样，那可能个病毒量的控制是比较好一点、 嗯、 但今次见到的时候入来的时候都是因为可能都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所以个病毒量是比较高，这个都是一个即可能性。 嗯嗯，有几多譬如入咗嚟深切治疗部之后甚至乎要用到人工肺呀，咁嗰啲个比例上有冇见到呢？去到呢个阶段 我諗比例我又好难，我咁咁讲啦，而家即係我最新嘅资料就到而家我哋有我哋应该50位嘅新冠肺炎病人喺 ICU 度住緊啦，咁其中係三位用緊人工肺嘅，咁而有两位呢係60岁以下嘅，咁呢个我最新即係昨晚我收集到嘅数据咁，咁、嗯、所以都係即係多即系咧，即系多嘅，其实系。 嗯嗯嗯。咁面对咁样，你哋可以点样处理咧？你哋譬如医后生同医老嘅，喺你哋嘅资源方面啊、人手方面啊，会唔会又构成有啲咩唔同嘅咧？又 嗱，我谂入到嚟深切治疗部咧，我哋提供嘅照顾都系一视同仁嘅，就唔会因为你个年纪而有任何嘅区别。咁、嗯、就暂时我哋呢一刻即系 touch wood 都系个。資源都是足夠的，但是我們最擔心就是萬一個疫情如果都不受控的話，繼續的病人入來的話我們就會搞不定，因為其實一個病人入來其實可能我們都最少 即係比較輕嗰啲，可能都要七至十日；重症啲可能要住兩三個禮拜。咁變咗慢慢積壓咗啲病人喺度咧，嗰、那個、那個壓力就會陸陸續續嚟。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盡快即係控制個疫情，唔好再繼續爆發落去。咁呢個我亦都係即係希望市民大眾一齊幫手去對抗呢場疫症嘅。 嗯，陳醫生頭先你個形容，即係而家深切治療部都已經係爆咗噶啦，已經叫。但而家我哋見每日嘅新症係100多咁樣加嘅，就有啲專家仲話。未停噶，高峰仲未到噶，嚟紧睇个势仲有得上添噶。咁你哋如果已经爆紧嘅话，咁可能好快就咁点啊？下一步谂定未？你哋 嗱呢个我谂都会有啲资源嘅调配啦。即系我谂头先都讲过，我哋喺唔同医院嗰、那个有点讲啊，嗰、那个负压病床嘅数目都可能有啲唔一样。咁或者每一区个疫情都有啲唔一样。咁我哋都会喺院际之间将一啲即系合适嘅病人转院去另外一個地方处理啦。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係睇緊有冇一啲即係預留咗嘅病房，我哋可以喺嗰度即係增加呢個深切治療部病床嘅服務量啊，咁樣呢啲都係我哋喺度睇緊嘅方向嚟嘅。 有幾多可以加嘅空間啊？喺深切治療方面？ 嗱，呢個咧，我諗準確嘅數據我比較難講，即係講得到，因為都仲係好多嘅計劃咁樣。咁但係我諗睇翻外國嘅經驗啦，即係可能喺最差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深切治療部咧，即係喺外國，即係歐洲嘅美國醫院，其實佢哋個深切治療部係會擴充50%嘅，即係會係啊。 但若果攞50%咁啦，假設做到，咁佢都要有個來源嘅，來源就係一般病房，咁嗰度其實可能都緊張啊，而家又即係都係褪一格咁嘅啫咯。 是啊，所以個問題都是，所以啲醫院都係全部都係會爆得好緊要，咁所以都係盡量睇下點樣去調整嗰啲病房嘅個設備啊，或者人手去即係照顧唔同需要嘅病人咁樣。 嗯，喂，啲報紙就話啊，你曾經內部都傾過係咪即係爆滿之後就會根據特定嘅條件去揀啲適合嘅病人入去住啊，即係係咪都有呢啲討論喺度？ 其實我想咁講啦，即係其實深切治療部嘅病床其實從來都係即係缺乏嘅。咁我哋如果你睇亞洲即係已發展地區，我哋香港個比例係最少。咁所以其實有啲可能嗰個點講復原機會比較低嘅病人咧，我哋其實都會有不嬲都係有一啲嘅選擇，即係篩選噶啦。咁我諗有幾個即係信息我想講啦。第一，其實就係嗰個新冠肺炎病人同埋其他嘅病人咧，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即係香港嘅市民，我哋都會一視同仁去處理佢哋啦。咁至於嗰個篩選嘅時候，我諗我哋有幾個方向，即係幾個考慮嘅因素啦。第一就係睇個病人本身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活動能力或者 functional status， 佢可唔可以照顧到自己啊各樣嘢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就係會睇嗰個病人嗰、那個本身有的長期病患或者個長期病患的嚴重程度啦。第三樣我哋會考慮就係個病人嗰個器官衰竭的數目啦。因為如果個器官衰竭數目越大的話咧，其實嗰個需要的醫療資源係會越多，或者可能會住越長的時間。咁、第四就係我哋都要考慮個病人嗰個存活率，即係就算有深切治療的照顧，佢個存活率係點樣。咁我哋會就住呢四個因素咧去睇一睇，即係將我哋嘅病床留俾即係最高優次嘅病人咁樣咯。 嗯，好，最後相反問埋啦，頭先你講，譬如係咪啲病毒有變啊？咁嗰啲可能要等其他專家再仔細啲去研究啦。但係頭先你講話遲入院都可能係一個一嚟到就咁嚴重嘅原因，有冇啲咩信息俾公眾咧？要 係咯，我諗大家都係要即係如果有任何唔舒服就盡快去即係睇醫生啦，同埋及早做個檢測，咁就同埋我諗盡量要減少嗰、那個即係社交接觸啊嗰啲咁特別。如果你有病徵的時候更加一定 要小心，因為我想如果再爆發持續下去的話，那個醫療系統未即可能即係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 嗯，好嘅，好，咁多謝你先啊，陳建松醫生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陳建松咧就係醫管局深切治療科統籌委員會嘅成員，電話嘅18723，大家打你一齊傾下嘅，聽到即係深切治療部嗰度而家都爆咯，咁仲話好多嚟嘅咧，而家比例上啊後生仔多咗，聽到咁樣嘅時候，你又有啲咩睇法咧？打嚟講下，18723118723111。好啦，同时讲到即系对于个医疗系统嘅压力啦，咁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喺电话旁边噶，早晨，马仲仪。 早晨，主持人。 系啦，头先讲咗好多即系深切治疗部嘅情况啦。一般嚟讲，你见到而家其他嗰啲情况，你前线医生见到情况点啊？系咪都好紧张啦？已经。 咁样就即系其实个第四波疫情喺短短呢两三个礼拜都攀升得好快啦。 咁因為第三波疫情之後，大家喘息咗一陣咧，開翻咗一啲病房做正常服務，又啱啱開始凍嘅天氣，咁而家就即係個服務開始日中間冇幾耐，我哋又要停，又要將啲病房轉翻做呢、這個即係隔離病房啊，即係迎接呢個新冠肺炎嘅病人啦、啊。咁同埋今次嘅問題就係我哋見到咧，就上一波就開咗亞博咧，就好似對病房嗰個壓力就細咗好多，但係而家亞博都好大壓力啦。咁亞博都有一啲員工感染，要閂一兩個管，咁但是病房的壓力其實才剛剛開始，再加上正如剛才說，其實就深切治療部需要深切治療部治療的人都是有不少的，尤其是譬如好像跳舞群組那些、中年、啊、或者年長病，他們現在差不多去到個病情的第一二個星期，正直實是他們轉差的那個通常的時間啦，咁即係我聽聞，即係負責佢哋嘅屋誒醫生朋友講咧，都有啲病人就開始情況又轉得比較緊張，咁呢啲人亦都係冇可能去到亞博啦。上個禮拜開始天氣又凍啦，咁我哋雖然今年就冇一個流感高峰期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就係天氣凍咧，有好多長期病患，例如心臟啊、中風啊、心血管嗰啲，或者啲老人家痛症啊、跌倒呢啲都。所以即各科的病房，甚至乎我听闻有时某一两日手术科的病床都很紧绝，因为他们有些又借了给我们内科啊各样咁咯。 咁所以整体嚟讲都紧张啦。咁所系啦，咁呢个大家一齐要即系一齐做啲防疫工作啦。但另一个都想问一问咧，就有关即系医护嗰个情况啊，即系譬如保护啊点样咧？嗱，见到有个个案就话有个伊丽莎白医院组织病理学部嘅男医生咧，就系危殆。呢个系个情况系点啊？你知唔知？你 嗱，我都即系我本人就唔系佢嘅主诊医生啦，但系我都系相关即系大家即系同事朋友里面即系一个信息啦。咁呢位同事就都是一个即系四十多岁嘅，即系唔系一个年长嘅人士啦。咁佢应该可能喺社区感染嘅机会大嘅，因为佢本身就唔需要参与前线嘅病人嘅临床工作。咁就咁佢都即系染病咗个零星期啦，入咗院就开始个情况开始变得比较严重。我谂咧其实头先啱啱都听到陈医生讲深切治疗嗰样，其实我都想讲翻少少。其实咧，我哋喺第二波嘅时候咧，二三月，因为正值系外国咧都好严重。我哋見到外國佢需要用即係呢個呼吸機嘅病人好多，咁我哋都一路責成醫管局我哋香港有冇足夠嘅呼吸機啊？人哋外國有好多新製造嘅呼吸機，我哋有冇機會即係可以都訂購多啲啊？咁醫管局都講係有嘅，但係另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其實咧深切治療部即係你唔係即係將個病人擺咗喺呼吸機就得啊，即係你要嗰啲相關即係即係訓練咗嘅同事咧，去照顧呢堆病人，包括護士啊、醫生啊，其實都係非常專門。咁但係，正如頭先講，我哋香港深切治療部嘅專門人才嘅訓練咧，係好落後啦。咁所以即係我甚至乎聽到護士同事講，佢哋都唔夠深切治療部嘅護士去處理啲病。其實咧，即係而家我哋新冠肺炎去咗有九個月啦，即係越嚟越多研究話到俾大家聽，其實好多病人咧喺第二個星期、第三星期，佢哋真係個肺會差。但如果你能夠俾到呼吸機去到深切治療部，佢哋而再加埋我哋而家有瑞德西韋啊，或者類固醇啊各樣嘅藥咧，其實佢有機會過咗呢個階段咧係有康復。但問題喺佢最需要即係呼吸機嘅時候，你要俾到呢個機會佢咯。咁呢個都令人係好擔心。 而家真係聽到唔夠啊！你係即係未到嗰位係嘛？ 我哋咧即系都有每定时都有问嘅，咁医管局一直都答我哋，我哋有好多呼吸机噶啦，我啲呼吸机我都已经存量多噶啦，咁但系而家就系话，第一深切病床、深切治疗部可以用嘅病床就唔够啦，咁我谂病床唔够代表几个意思嘅，未必喺呢个阶段，可能未必系个机器唔够，而家系个空间啦，或者嗰个有。訓練嘅同事唔夠，因為我唔可以話我求其喺一笪地方，求其揾幾個好冇訓練過嘅同事，我就話啊呢度你做深切治療部，呢張係深切治療嘅牀，唔可以咁樣咯。 但頭先同阿陳敬松醫生傾，仲話諗緊有必要時去諗加床添，外國你經驗加五成都得嘅，你覺得香港加唔加到？如果真係 嗱我都有喺外國咧嘅朋友，咁佢哋都係英國嘅朋友啦，咁佢哋咧佢哋就甚至乎咧喺一啲體育館設施咧，就開始一個即深切治療部，咁只係有一個器官衰竭或者兩個器官衰竭，要比較輕輕啲治療病嘅人咧，都喺我度就處理。咁佢哋咧亦都徵召咗即一啲譬如話已退休啊，又或者即係本來係喺私人市場嘅有好有經驗嘅醫生就翻去咁。我嘅朋友講，雖然佢自己就唔係深切治療部醫生啦，但係佢哋就啲即係譬如話有啲 instruction 啊，各樣嘢都好清晰。 咁所以就算佢哋本身唔係深切治療，本身就去參與工作嘅時候都覺得可以嘅做到嘅。咁你話我哋香港得唔得呢，就要睇下即係醫管局嘅應變啦。咁譬如好似我哋上次亞博，咁其實都有好多同事本身唔係譬如話即係做開內科啊，或者係做開呢個隔離病房，咁但係佢嗰陣時個應變好好，想寫曬啲規矩，咁我哋就好容易就可以跟啦。咁而醫管局而家都諗緊請埋私家醫生去幫助做呢樣嘢。咁如果你話要喺一般正常嘅深切治療部病房以外再加病床，我哋其他本身唔係受訓嘅人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就要睇下醫管局佢嗰個受訓嘅俾我哋短期訓練啦，同埋嗰個指引清唔清晰咯。 嗯，即係都得嘅，理論上係咪啊？講得清楚就做到。 我諗講真嗰句得唔得咧？大家都要即係嘗試啦，因為始終即係都要俾病人一個機會啦。正如你講，如果有啲病人佢本身都係比較年輕，同埋佢真係有復原嘅機會，而家藥物又有，咁我都盡量大家唔想放棄咯。 嗯，好，最後想快問埋啦，就是、你見到而家前線醫護個士氣係點咧？第四波裏邊？ 嗱，咁講真啦，近日有幾個同事即係喺工作地方染病啦，甚至乎聽到有同事係危殆，咁、那個情況一定係唔好啦。同埋譬如話，見到亞博嘅同事都反映，哇，工作量真係大咗好多啊，忙碌咗好多，同第三波比係完全兩回事。咁而家前線即係病房亦都係好緊絕啦。我每日即係譬如我自己工作嘅地方都有新開嘅病房，我都有同事又要新上去，咁、其實都有啲混亂啦，同埋都係緊張咯。 嗯，好啊，咁多谢晒你先，马仲仪医生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马仲仪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啊，讲到公营系统医疗压力，新政一路系咁加啦，每日一百几十咁样加，寻日就再多78宗确诊啦，29宗源头不明，7宗输入个案嘅，医疗压力系统点睇？大家讲下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人，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多项罪行。民主党在社交网页表示，胡志伟在今朝6:35在家中被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今年7月1日非法集結以及參與7月1日非法集結被捕，警方又以搜查令要求取走今年7一遊行穿著的衣物。前議員朱海迪在社交網頁表示，今朝被拘捕和搜屋，警方指他涉嫌今年7月1日舉行或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被帶至八鄉警署和元朗警署。陈浩桓在社交网页上载片段，显示几名重案组探员今朝上门，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控罪拘捕他。社民联亦都表示，梁国雄、曾建成等多名成员，以及东区区议员陈荣泰亦都被捕。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法案将送到参议院表决，如果同样获通过就会送交白宫。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政府会为已经持有签证并身处美国但返回香港后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亦会加快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港人赴美难民申请程序。法案又定明，美国应该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为逃离迫害的港人提供类似庇护。由于现届国会会期将于明年1月初届满，届时未获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都会被视为作废，法案能否成法仍然是未知之数。英国今日开始展开疫苗接种，由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已经陆续分发到50间医院，首批80万剂疫苗将会优先分发给80岁以上长者、前线医护人员、护老院院友和员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当地星期四将会开会讨论紧急批准使用的这一款疫苗，据报军方已经准备好协助分发，目标是在疫苗获批后24小时内向订购的医院和其他场所分发首批大约640万剂疫苗。卫生部长亚扎表示，白宫将于当地星期二和州长、药房连锁店和运输公司举行疫苗分发峰会，期望向世界全面展示分发计划的细节。

深切治療部咧，見到啊陳敬松醫生連容都爆噶啦呢個，咁但係仲有啲新症一路加上去，咁亦都見到好似話啊，而家好多一入嚟咧就好快就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咯，早咗入去。另外又病毒量又高啦，另外亦話有年輕化添，以往冇咁多後生仔要用到呢啲深切治療嘅設施嘅，咁見到個趨勢係咁樣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18723111。其中啊，陳醫生提到一點就話，好似有啲人而家都可能遲咗啲入去醫院嗰度噃，或者遲咗求診。咁你觀察點樣咧？我哋應該點樣一齊做好啲咧？可以打嚟講18723111，18723111。另外啦，我哋社交距離措施，我見到今日《經濟日報》有個報導啊，就話咧，港府要加辣防疫，禁晚市堂食。咁佢呢個報導就咁講啊，就話而家就諗緊係咪要去翻晏晝六點之後禁晚市堂食。啊！限聚令繼續二人咧，另外關閉嘅處所，連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嗰啲，而家未有一啲要你刪嘅，都要刪埋咧咁樣。經濟日報就話應該向呢個方向做。如果真係話晚市堂食都禁啦，好似之前咁啦，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講18723111，18723111。又請位專家同你傾下先，請嚟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一齊傾下噶。早晨，許樹昌教授。 早晨， 李冠霖。不如又先讲讲嗰个形势先啦。头先就同诶医生讲就话，而家好似呢一波咧，就啲病毒好似对后生仔见到反应又大咗，另外又早咗咧，就要需要即系恶化得快。咁就话唔知系咪同即系嗰个病毒株有关嘅？你又点睇咧？作为呢方面嘅专家， 病毒株都系嗰个 D614G 嗰只，即系同第三波其实基本上一样，传播性就系高咗。嚴重程度應該是相若的。咁如果部分人遲咗入院咧，佢惡化咗先入嚟，咁咪可能好快就要去插喉啊咁。年齡層咧，我哋見就年紀比起第三波係大少少添，反而，但因為嗰個跳舞群組拉高咗嘅。 Okay. 之前係四廿零平均，而家係五廿幾咯平均。 但如果用掹翻啲嚴重嘅出嚟睇咧，即係以往頭先阿陳敬松醫生講就冇咁多後生仔要咁嚴重喎，人工費而家都多咗後生仔用喎，以往近乎冇人用嘅喎咁樣。 我諗個別醫院啦，譬如威爾斯，我睇翻最近嗰六個深切治療部個案咧，那個年齡係53至73，就得一個係53，其餘嗰啲係60以上嘅啦已經。咁所以都唔係話好後生啦。 咁所以如果话而家话新型肺炎嘅重症趋向年轻化，呢、這个好似听你咁讲就未必好准确喎，系咪？即系同之前相约咗。 我谂阿陈医生系讲紧深切治疗部里边嗰啲个案咯，但系如果你拉匀香港病房加埋深切治疗部，就应该系年纪大咗少少先发现。 但如果掹 第三波， 就掹翻深切治疗部啦。头先你举威尔斯嘅例子都系得一个系六十岁以下啫嘛，系咪？其他都 冇错冇错。 咁即系就喺起码喺你个个医院见到都唔成立喎。头先讲法 诶系啦，所以我就话个别医院咯。但系佢哋可能佢睇到医管局嗰个数咯，就系、是、深切治疗部里面嗰啲数，就可能同以前有啲唔同，但系个别医院就有啲唔同。 但初步睇都睇唔出话呢个病毒株特别对后生仔反应大，系睇唔出系咪？ 都唔系特别大。其实你如果睇翻第一波第一个死亡个案都系39岁啦，都系好后生嘅吓，所以其实就呢、這个病毒就。雖然就話啲長者通常係差啲，但係後生間中有啲唔好彩都可以好嚴重，都可以死亡。第一波都發生到。 如果從病毒量去睇咧，你一個可能未有好詳細嘅資料啦，但病毒量會唔會呢一波會大啲嘅、高啲嘅？ 係啊，病毒量呢一波係好多都好高下啊。譬如最近我哋都睇咗一啲係佢個 CT 值係低過20都唔少啊。即係個數越低，嗰個病毒量係越高啊。咁所以今次嗰啲好多個病毒量都係好高。 但頭先你又話傳播性好似高咗，但係嗰、那個殺傷力又冇咁高，但係又病毒量又高，咁點樣解讀呢、這個、 病毒量高咧，唔等於個人一定好差嘅。 哦， 譬如我哋都有啲個案舉個例啦，上次六泉樓第三波有一對夫婦，咁、那個太太係13，嚴重到要去深切治療部插喉嘅，個丈夫12添喎，但係病情係好輕微嘅，所以佢個呼吸道嗰個病毒量咧，就唔等於個人一定係好嚴重。 咁係點樣原理呢？即係佢身上有好多病毒，但係又未喺佢身上發揮到啲咩傷害咁啊！即係意思 係啦，佢個別嘅人，佢個病毒要刺激到個身體產生一個免疫反應、免疫風暴。咁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喺嗰個鼻嗰、那個呼吸道揾到個病毒量好高咧，就唔係話一定佢一定好嚴重個病情。 但係傳播性咧，會唔會就等於傳播性會高啊？如果病毒量 嘅傳播性就高啦，所以係啦，傳播性就真係好高啦，因為佢個。呼吸道嗰個病毒量係非常之高，如果佢大聲講嘢啊、咳啊、 唔敢口啊，咁係可以感染到好多人。 咁所以而家暫時睇來，對於第四波嘅疫情，使唔使啲特別嘅處理咧？譬如喺施藥方面啊，或者喺點樣隔離措施啊、安排嗰啲，有冇特別要處理，同定係同之前相若啊？睇下啦。 其實就同之前相若嘅，咁而家一般如果入到院盡快隔離佢啦。咁同埋就如果佢係已經開始有啲肺炎啊、缺氧啊，就盡早俾啲抗病毒藥物咯。咁如果俾咗抗病毒藥物，去到第二個禮拜都仲係繼續惡化咧，就俾埋嗰個類固醇。 另一個頭先陳敬松醫生提過，就唔知係咪啲人遲咗入嚟啊？即係可能有病徵咧，都唔係第一時間入嚟，咁喺身上面就惡化咗啦。咁然之後入到嚟，咪即係可能頭先你所講都即刻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咁樣咯。呢個你有冇觀察到有呢個現象咧？ 係有個別個案係會去到急症室已經好嚴重嚇，咁就要插喉都有見過嘅。咁佢哋就可能喺出邊係即係冇早啲入院，係諗住喺屋企休息下咁樣。 係 有遇到呢啲個案。 咁呢個就反映係市民意識鬆懈咗，係咪 啊？始終都會有啲人係寧願喺屋企休息下先，睇下點先咁樣。咁就變咗就唔係咁好啦。即係有時一惡化就可以好嚴重嘅。所以而家如果有病徵嘅話咧，就真係早啲去睇醫生。甚至乎如果輕微病徵咧，亦都早啲可以去醫管局嗰47個門診嗰度留陽管，早啲確診穩陣啲。 即係你頭先提過幾日間可以變到好差啦嘛。如果早啲揾你哋，早啲用藥就可以唔變咗後面嗰啲辛苦日子啦，係咪？ 係啦，因為佢好多時一發病開始頭嗰幾日，可能唔係話好嚴重，即係發下燒啊咁樣。但係佢一惡化好多時就係第二個禮拜初。就可以是急转直下嘅，突然间肺炎啊、缺氧啊。 好。嗱，另一个都想问下许树昌医生咧，你唔知道知唔知而家嗰个医疗系统嘅压力系点？头先讲就深切治疗部就爆啦，头先陈建祥医生。咁另外普通病房都有压力啦。虽然亚博嗰度有以往舒缓咗多，但系而家又有啲个案喺度，又有啲又要删啦。整体嘅压力系都大嘅。你见到系点样咧？而家？ 我都係聽到係嗰個病房使用率都係七成幾㗎啦，已經去到。深切治療部就每一間都收咗幾個㗎啦。咁所以都係個壓力都開始大嘅。咁其實都好彩有咗亞博做一個緩衝區囉。即係嗰度就分咗啲比較輕微啲嗰啲病人係喺嗰邊。咁就已經減低咗醫管局醫院裏面嗰個壓力㗎其實。 即係暫時呢一刻我哋要所謂提嗰度最高警覺未啊？我哋而家定係都仲頂得一陣啦。睇呢個勢，睇個勢 都要小心啦。因為而家都係高雙位連續啊，一係有時三位，有時係高雙位，源頭不明嗰個個案比例亦都係高。咁呢個都係意味著咧，嗰個疫情唔會啊，好短時間可以係會即係會係下跌咯。咁所以大家都要好小心。 即係而家如果係咁樣，每日一百幾十咁樣加咧，咁十日就可能一千幾百噶咯。咁啊，一路翻上去好緊要啊！呢個。 是啊，如果一直都是高企高雙位的話呢，那個情況就不理想了，因為你始終會越來越多人要入院啊這樣。所以我相信如果跟住那幾日呢，即上個禮拜三才加強了那些防疫措施啦。如果都壓不返落去低雙位呢，可能即是政府可能要再加難。 你覺得得唔得？暫時睇個勢低雙位要去到都有啲難喎。 暫時個勢就唔係咁好啦，即係你都睇到係仲係企喺高雙位啊，間中去翻三位添。 係咯，係咯。咁所以係咪理論上都好有機會需要加辣啦？我見今日經濟日報報道就話政府諗緊要去翻晚市禁堂食，六點之後就要唔俾堂食啦。之前一啲未關閉嘅處所、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啲租要閂埋啦。醫生你點睇咧？係咪應該都係呢個方向走咧？ 有可能㗎，因為嗰啲防疫措施啱啱就係上個星期三加強咗啦。咁一般嚟講，你都要俾一兩星期睇睇嗰個效果。但係如果都壓唔低嗰個數字咧，你都係要再加強。所以最緊要個目標都係減低社區嗰個人流。你如果減唔到人流，你係好難截斷嗰個傳播鏈 嘅。加強嘅方向係咪都係頭先嗰兩招啊？禁晚市堂食，同埋閂多啲處所。 係啊，冇錯啊。 咁所以係咪都你專家有冇傾啊？係咪都係呢個方向啊？都係俾自尊。 我哋最近暫時就冇開會，呢幾日冇開會。咁但係個原則，我相信都係一樣㗎啦。如果你行咗個新措施一兩個星期都唔見效，你自然就要加強個措施。 都係呢個方向啦。咁若果去埋呢招，我主要講，若果呢招係咪應該就應該上次經驗湊效㗎啦？應該萬一如果呢啲都唔湊效，咁仲可以點走咧？我哋已經去到咁辣嘅話。 嗱，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即係儘管政府係帶頭居家工作，其實好多私營 私營嘅企業都未跟嘅。 嗯， 所以而家喺即係繁忙時間咧，仲係好多人搭公共交通啊，食晏都仲係有唔少人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就希望市民同埋嗰啲私人企業就盡可能配合咯。如果你可以大家幫手減到嗰個社區嗰個人流咧，咁就會更加有效啲截到嗰個傳播鏈。 嗯，但呢个都呼吁咗好耐啦，都仲系咁。呼吁得唔得咧？净系靠呼吁，定系要真系要靠啲行政手段啊、行政措施啊，都勒令做先搞得掂咧？ 呢个要政府决定啦。 好。嗱，另外我就想问下许树昌教授咧，一啲我哋疫症嘅处理啊，有几个个案，有几个群组咧，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先讲葵盛西嗰度啦，咁嗰个五楼嗰度咧，又再多三个个案啦。咁嗰度后屘寻晚就话，终于成层咧都要嗌啲人要离开啦，去检疫啦。呢、這个你觉得处理情点咧？度 系啦，前晚已经知道系五楼有几个单位系有受影响嘅。 嗯， 咁就五楼当然系比较高危啲啦。咁琴日嘅佢哋收嗰個樣本嗰個反應又非常之好喎，上週已經超過1000，亦都有唔少住客走咗去檢測中心嗰度驗，咁所以都係因為咁咧，就琴晚再揾多三個個案係同五樓有關，咁佢哋即時就將五樓就送咗去檢疫中心。咁我相信個市民個反應好嘅話咧，佢就唔使下下就話要即時強制咯。 咁即係都合適嘅呢、這個係咪都？ 暫時嚟講都係可以啦，因為佢始終佢收樣本嗰個反應都係算係非常之好嘅。佢琴日上晝已經係過千。 因為之前就始終有人影到就有啲好似拖住夾走喎，會唔會將啲病毒帶到周圍都係啊？去第度住啊咁嗰啲，咁就如果用一個強制意思，就可以確保防止呢啲風險啊嘛？呢、這個你點睇咧？ 係呢、這個都係嘅，因為有啲市民佢就係、是可能自私啲嘅就可以話，因為你拖劫走去咗親戚朋友屋企，你可能將個病毒帶咗出去俾人，其實亦都唔係咁好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五樓可能即係早一啲，就將佢係強制驗，早啲揾清楚咩事，然後隔離咧，咁就可能會好啲。 今次係咪都係橫向咁五樓去處理咗就得啦？因為中向又唔見有多個案關聯喎，係咪同過往有啲唔同咧？又好似？ 我相信是五樓嗰個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所以而家睇到嗰啲個案都係主要係集中喺五樓，就另外樓層嘅唔多啦。好似第一座有一個個案啦，似乎係主要都係五樓裏面嘅爆發咯。 咁所以而家呢個淨係處理翻五樓，搞掂啦。呢個應該希望唔好再惡化落去 ，OK 嘅啦，應該。 係冇錯。 好啦，另一個又想講下啦，有關演唱會嗰度啊，演唱會又開頭話啲不同場次嘅觀眾都發現有啦，咁而家又話有一個係兼職嘅員工係幫手睇飛嗰啲又有確診啦。你點睇呢個演唱會會唔會都一個危險嘅地方呢？ 演唱會我一早都講過係比較高危嘅。雖然你入到去坐係會坐得比較疏啲嘅，但始終你入場同埋散場呢，你係有人群聚集噶嘛？要搭公共交通，咁所以事實上係有高危嘅。咁嗰個帶位嘅話，亦都係接觸唔少人啦。如果其中一個帶位有感染嘅話，亦都可以有可能係感染到其他人啊。咁所以就佢今次見到有帶位都有受影響咧，呢、這個都係唔出奇嘅。咁同埋睇翻佢嘅分佈咧，佢係黃閘又有74、75段，紅閘又有。咁其實裏面真係有散開咗㗎嘛，咁所以就除咗黃閘裏面有三個個案係屋企人已經有可能傳俾佢哋，咁所以亦都反映到係嗰、那個嗰區又污染過啦，咁所以你影響到嗰個大位亦都係唔出奇喎。 但而家有冇一個即係足夠嘅證據去證明其實呢啲嘅演唱會個案係真係大家有互相關聯有互相影響住呢？還是因為演唱會講緊50000觀眾嘅，在香港整個人口裏面抽回50000出來隨時都有幾個中除開，但是怎樣呢？有沒有證明都有關聯的？ 起碼有三個個案是屋企人有發病先，似乎是家庭的群組來的為主的，但是它裡面也有幾個個案是沒有關係的嘛，也都是在個黃閘那區嘛，也都可能因為那區是污染了，是有部分人是真的受感染的。 OK， 好。讲完这个演唱会啦，演唱会现在都停了啦，这个是不是都其他大型聚集那些都应该一律都要停晒啦，圣诞如果有什么这么大型的活动啊那些都应该要停一停啊，那些因为离散啊那些可能都多人的嘛。 係啦，即係而家嚟講嗰個疫情都係比較嚴峻咧，有人群聚集嘅聚會咧就盡量避免咯。 嗯嗯嗯， 同埋要即係小心，有好多商場都裝咗啲聖誕燈飾，咁都係要小心，唔好話一大班人圍住去睇啊。咁都係要有啲風險嘅。 嗯，好，好啦。另外又想講下咧，疫苗嘅情況啊，不如又講下。咁英國嗰邊就話今日開始打啦，打疫苗咯。咁啊，大家都關注香港呢邊嘅情況係點樣？啊，教授你點睇而家我哋嘅進展啊？ 食衞局裏邊咧，就九月應該就係幫呢個世衞相關嗰個集團咧，係訂購疫苗俾香港三成半嘅人口。咁另外咧，佢裏面亦都有有批人咧係同嗰啲廠咧係做一個直接嘅接洽，睇咗啲機密資料咧，然後就幫另外起碼兩三間廠咧係再買埋嗰另外六成半。 嗯， 所以呢啲係進行中嘅。 嗯， 咁但係因為佢哋負責洽購嗰啲工作人員咧係簽咗保密協議，咁我相信暫時佢係未公布咯。 嗯， 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佢哋係有做緊嘢嘅。 嗯。有訂啦，咁但係排隊，我哋會唔會排得慢啲嘅？排得後啲應該。 排後少少唔出奇喎，因為始終主要爆發區係歐洲同埋呢個北美洲啦。 嗯。 咁佢哋一早已經俾嗰個病毒係滲透曬，最早落單亦都係佢哋。咁但係生產線都係佢哋喎。 嗯。 所以你哋香港又冇得急嘅喎。 嗯。 咁你輝瑞嗰個係歐洲廠嚟㗎嘛 ？OK。 佢供應翻歐洲先係唔出奇嘅喎。 國際有冇咩慣例嘅？俾邊啲先係睇疫情嚴重程度啊，落單先啦，定係冇特別規矩嘅呢度？ 有兩個機制咯。如果你經世衞嗰個集團咧，就係佢係話公平分配嘅。 嗯。 啊，睇下你買幾多啦。咁佢係擔保就係下年2021年嘅12月前，佢係會送曬貨去咯。 嗯。 咁就有錢啲嘅地方就出少啲咁樣， 係 一個公平分配。咁另外就做幫嗰啲廠做一個直接合購咯， 嗯， 香港而家咪就係從呢兩個方面做緊咯。 OK， 好。另外想問埋就輝瑞嗰只疫苗，居民就話要放到好低温嘅-70-80度先得嘅。香港如果就算買到翻嚟，我哋夠唔夠設施去到儲存呢啲疫苗啊？ 係啦，冇錯。嗱，輝瑞嗰只咧就比較複雜啲啦，佢係一啲 RNA 嘅疫苗， 嗯， 就如果係太過熱咧就唔穩定嘅。所以佢一定係要儲到喺攝氏-70度，同埋到咗步咧，都係要喺當地做一個稀釋，先至可以做直接注射嘅。即係佢唔係入曬樽仔俾你可以即刻打， 嗯， 佢仲要做稀釋嘅。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呢一隻都係用唔著嘅，因為我哋都冇啲咁大型嘅冷凍倉庫係可以儲到咁多嘅疫苗，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話咁去將話遲到。 即係買都整唔切嘅，買嚟整都搞唔掂啦，都係咪？ 你都冇咁大型嘅雪櫃倉庫去儲呢個疫苗，到咗步你又要做一個稀釋，即係相對一個步驟比較繁複啲。 O K， 咁啊好彩而家又唔係淨係輝瑞一隻得嘅，有啲其他有啲話-20度，有啲啊室温都得，有啲話即係3-4度咁都得㗎，係咪有啲啊？ 係啦，冇錯，而家有51隻疫苗就做緊研究啦， 嗯， 已經有13隻去到第三期，咁所以除咗輝瑞同埋美國嗰個Moderna，仲有其他嗰啲選擇嘅。 嗯，嗰啲就會唔會遲啲先得啊？如果排隊嘅話，次序上， 佢去到第三期都有好多都就嚟接近完成階段嘅啦嘛，所以我相信選擇係有好多嘅，其實。 所以就出年2-3季你就估我哋香港？ 我估計可能第三季會有第一批啦，跟住會逐批嚟啦嘛。 嗯， 咁你到香港人可以打得齐嘅话，可能去到2022噶啦要。 嗯，好，咁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多一段时间啦。多谢晒许树昌教授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许树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啊，咁讲咗多个关于疫症嘅分析，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啊，吴女士啊，吴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女士你好，系请讲。 系，我想讲一讲咧，关于我哋今次呢个疫情啦。咁其实咧，如果晚市咁堂食咧，宁可咧各位咧大家齐心啲。啊，賺少啲嘅嗰啲人咧，留翻喺屋企嘅，咁樣咧，即係隔離去14日嘅，咁樣咧禁去14日嘅，咁咧如果唔係咧，你令到咧醫護嗰邊咧負荷太大咧，咁咧一個循環惡性循環咧係冇意思嘅，即係你一禁咧就禁14日，咁咧大家咧齊心啲，咁樣咧就唔會搞到咧而家咧。即系点讲啊？好似钓盐水咁样。 嗯，点样禁14日？系全港市民禁14日。 系啦，大家齐心留喺屋企。 唔 系，即系留喺屋企。当然啦，有啲部分系需要出去做嘢啦。但系咧，譬如你，譬如做饮食业啊， 即係最簡單飲食業啊呢啲，咁大家留喺屋企嘅，咁夜晚黑留翻去六點鐘晚市咁堂食，佢哋變咗周唔可以周圍去嘅話咧，大家都留喺屋企嘅話咧，咁變咗咧嗰個隔開咁樣咧，咁就唔會咁犀利咯。如果唔係咧，一個惡性循環，你睇下油尖旺同埋中環呢啲嗰啲確診個案幾高， 嗯， 即係變咗咧根本係冇意思嘅。 嗯，即係一次過情願辛苦啲，希望十四日後就另一番境地啦。多謝曬吳女士啊！不過大家都要同心協力去到抗疫啊！跟住吳女士，仲有阿陳生啊，陳生你好， 係早晨啊， 早晨陳生你好， 係 請講請講。 呢個政府咧，而家每樣嘢呢個檢疫嗰樣咧，每樣都慢幾拍嘅。 嗯， 咁你微信八座嗰度咧，應該當十二人啊，同一層樓確診就係好有異常噶啦，應該即刻撤離嗰座居民啊！或者第二次撤離啊咁啊，而家咁遲啊撤離，同埋咧佢攞樣本嗰度咧，喺樓下即係攞嗰啲樽啊，啊檢測樽啊，咁啊變咗人群聚集咯，係咪？佢應該而家呢座咧要強制佢檢疫，將個本樽個箱嗰度變人群聚集，係咪？每個咁啊限期啊三兩日。要交翻去喺地下設一個一啲收集站啊，嗰度咪即係可以做到又唔使人群聚集啦，係咪？啊，譬如你如果真係要全港檢強制性檢疫嘅，可唔可以學政府佢自己派口罩咁樣啊？全港派樽啊，十八區每一區都有會堂啊，或者郵政局之類，咁設收集站。咁可唔可以做到呢？ 嗯，而家都多咗多站㗎啦，慢慢都一路加緊好多咯。 但係而家冇強制性㗎嘛。 嗯，都係希望強制全港一齊做一次。 係啦，咁佢寄口罩都寄到啦，咁寄嗰啲樽都一樣可以做到嘅啫。 嗯， 係咪？ 嗯， 咁佢可以即係希望快啲搞掂呢個疫情㗎嘛。 嗯， 即係你佢啲應該要樣樣要諗下辦法㗎啦，呢樣嘢係咪？ 好，多謝曬陳先生，同你傾到呢度。 举行网上毕业礼期间，近百人在校内游行。警方国家安全处寻日拘捕八个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当中包括中大旧生和区议员。其中三名被捕非中大生涉嫌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当中两个人是16岁的中学生。警方说寻日拘捕行动以证据为基础，但未有正面回应是否由中大校方提供闭路电视片段做证据。有大律师就认为，当日参与游行的人士都有一定风险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亦都有资深大律师认为要视乎当时的人是否有犯罪意图。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葵青葵盛西村第八座十日内出现16宗确诊，早前已经爆发疫情的五楼昨晚再多3宗确诊，五楼居民需要紧急撤离，第一座亦都新增1宗确诊，即是整条屋邨累计有17人确诊。有专家批评港府处理葵盛西村方法不够严谨，促请强制检测和禁足，呼吁居民不要搬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现在未有法例封锁大厦，要顾及市民的生活需要，认为暂时没有这样的需要。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有工程师表示，葵盛西村的设计非常有利于通风，同层楼相对的住户如果打开窗门就会造成扯风现象，令到病毒可以好像饭香味一样从对面飘入。走廊的末端通风设计亦都令到病菌可以由一头传到去另一头，甚至无除风传到其他楼层。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爆发第四波疫情，昨日新增78宗确诊个案，除了7宗输入，其余71宗都是本地个案，当中29宗源头不明，其他42宗属于本地有关联个案。医管局深切治疗科统筹委员会成员陈敬松指出，第四波疫情的病毒株较之前3波疫情危险，不少患者入院的时候病情已经十分严重，30多名危殆病人当中，先后有6人是60岁或以下，当中2人更加不够50岁，包括45岁伊利沙伯医院病理科男医生，反映第四波疫情危重病人不限于长者，提醒市民切勿掉以轻心。 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四波疫情社區個案不斷增加，其中一田百貨沙田店懷疑爆發群組感染，10名員工初步中招，涉及7個專櫃或者部門員工，該店停業至另行通知。昨日確診的個案當中亦包括一名上個月在歌手張敬軒演唱會負責分流入場觀眾的兼職員工，當局是呼籲50,000名觀眾盡快做檢測。歌舞群組、日出康城和啟德地盤的群組再度擴大，馬鞍山和元朗亦分別有中小學老師和學生確診。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可持續大嶼辦事處最新已經完成大嶼山保育及康樂總綱圖，當中最矚目的構想是分階段將大嶼山打造為全港市民的遠足樞紐，透過連接現有和建造新的遠足徑，以增設電訊網絡等配套，整合出一條總長度達到100公里的環大嶼遠足徑，長度和麥理浩徑相若。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葵涌葵盛西村第八座再有3名5樓居民和一名住在10樓以上的居民確診，當局反應遲鈍，前日未有及時強制該座的全部居民檢測、檢疫和撤離，直到去昨晚深夜才宣布安排大廈5樓其余住户入住检疫中心，反映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对于社区爆发既缺乏应对预案，又欠缺判断的魄力和勇气，市民唯有自求多福渡过难关。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警方国安处昨日拘捕8个人，涉嫌同上个月19号在中大煽动独立游行有关，其中多个人并非中大学生。社评说，攬炒黑暴勢力騎劫校園，企圖再將大學校園當成煽毒縱暴平台，大學管理者需要汲取教訓，加強校園管理，和警方建立更密切的溝通聯絡機制，共同維護校園安寧。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和家人的銀行戶口被凍結，解封再凍結，顯示本地銀行在政治壓力之下已經失去維護客戶利益的能力，撼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聲稱，凍結戶口與國安法以及流氓無關，評論說是大話蓋大話，既然無關，為何要以他的身份出面指責許智峯干犯勾結外國勢力呢？蘋果日報評論。 信報社評說，民主黨籍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越來越穩操勝券，不過仍然不服輸的特朗普刻意刁難，繼續頻密出招打中國牌，明顯是要製造既定事實。拜登入主白宮之後，在對華政策方面恐怕要好像單手被綁住在背後地展開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研判中美關係在未來一段可見的日子沒有辦法過度樂觀。信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青山湾花园。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同埋935都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九龙城的东正道就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锦田公路下高埗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 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出面应酬的饭局真是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九个月之内，我的中央肥胖真是消失了。富富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正能量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2020年12月8日，八人涉中大参与集结被捕，其中三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 许志峰称户口再被冻结，警方称有人疑涉挪用众筹款项。 本港增78人确诊，29宗源头不明。 美国制裁14名人大副委员长，斥破坏香港民主进程。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时间嚟到9:1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嘅。咁头先访问过许树昌教授啦，讲到香港疫症嘅情况。教授都提一点啦，之前我哋做落一啲嘅措施啦，二人限聚令啊，食肆收紧啲啦。咁佢就话啦，若果你即系做落，上个礼拜三开始做落啦，讲落咁做落，若果一两个礼拜都压唔翻落去细嘅双位数嘅话咧，都要谂下加辣噃。咁而家都見到個數字啊，都係110咁樣加，咁好似都唔係咁容易壓到落去。咁如果加辣嘅方向會係點呢？今朝睇《經濟日報》嘅報導就話，政府就諗住咧翻翻去過往嘅大辣方案啦。咁即係點呢？七月份嘅時候大家記得噶啦，嗌到6點之後咧禁晚市堂食嘅，呢個係之前做過，咁而家話嚟緊都可能要做翻。另外就係關閉嘅處所啦，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按摩院呢啲而家未話要刪嘅，咁但係都可能要刪埋啦。真係呢個方向，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872311。不過講多次啊，呢個都係一個風嚟嘅啫，政府未有具體公布嘅。听下听众先，有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系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系请讲啊。 系我想话咧，头先有个女士咧就话，大家留喺屋企14日，我觉得就唔可行咯、啊、呢、這个。 嗯嗯。 你话派一张纸系咪大家都同一时间交翻咧？同一时间几百万人一齐交翻又点样？另外一个男士啦就话交翻去，咁点可能一次过验到可以化验咁多嘢咧？ 嗯。 咁我又觉得你点都好。其實點解誒會唔會有記者問一下陳肇始咧？嗰啲源頭咧，有可能就係嗰啲免檢疫人士，有啲人根本就我識有一個人都係，佢係唔使檢疫就可以翻屋企，佢就好乖喺屋企啫，唔係個個都咁乖噶嘛。 佢係咩身份之下可以免隔離？ 佢係某一啲人，我又唔方便講啦。 OK， 總之佢係可以唔使檢疫，佢可以翻屋企嘅。 嗯， 咁你又好似嗰次，就算啲領事咧都唔使佢檢疫噶嘛。 嗯， 我而家佢又話有啲快速，其實我又唔知道快速到幾耐。如果快速到一個兩個鐘嘅，就算兩三個鐘，點解唔可以留嗰個人喺度檢測咗佢係陰性先至俾佢走咧？點解係嗰啲人咧就有特權可以任意走動咧？講到滴水不漏，根本就唔會係你點樣做都好，隨時你俾免檢疫人士一個走漏就可以惹到啲的士司機啊，或者其他地方。 嗯， 咁呢啲點解陳肇始又唔做咧？有冇記者會問下佢，或者主持人有冇機會可以問到佢？點解啲免檢疫而家既然講到咁疫情咁嚴重，搞到我其他人咧都有人又要刪呢樣又刪嗰樣？是害埋我哋啲其他人咯。 嗯，你所知嗰個連驗都唔使驗啊，即係又唔使隔離，又唔使驗啊。你講你 唔使佢可以翻屋企嘅，佢某啲。 但係機場經過咁，使唔使留低樣本啊？都似要嘅，而家啲係咪？ 嗯， 佢唔使。 我冇問 exactly 問佢哋，又話我唔使啊，我翻屋企嘅咋，我中意即係我自己中意點就即係走得噶啦，唔需要驗啊。但係嗰啲而家其實我就唔知啦，佢都係上一兩個月啦，而家就唔知道情況係咪都係咁。 不過呢個又變得好緊要嘅，佢又呢、這個。不過多謝陳女士先啦，提出話聽到呢個個案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多謝陳女士先。仲有關啊，唔好意思，邝女士啊，邝女士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邝女士系，请讲系。 系，我系一个退休护士，特别系卫生署嘅。我想同我哋啲师妹啊，同埋卫生署平反。好多人咧就话，哎呀，第二三四波，即系点解要成日揾出边个源头，边个要负责任咧？其实一啲呢啲咁嘅 pandemic 嘅情況咧，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啦。咁政府係真係好落力咁做。我最唔滿意咧就係話，一話嗰度有啦，就應該全部要做曬。你知衞生署幾多得幾多職員啊？淨係啊追蹤嗰啲有 positive 嗰啲人啊，佢都講大話嘅。地址又唔充足啦，電話又錯曬啦，話俾你聽啲地方又唔係啦，真係行到只腳踭都損埋，都未揾到。咁樣咁，所以點解不斷源頭不斷咁增加不明嘅源頭？其實就係佢哋講緊大話啫嘛。咁但係咧，點解要全部嘅責任俾曬衞生署？其實衞生署比醫管局更加慘。因為醫管局咧就佢哋淨係收有病嘅病人啦，咁啊依一點第一點，第二點我哋嘅 case 發過去嘅時候係要做好多好多嘅嘢，先至可以俾佢哋 screen 到去入去醫院嘅。咁所以希望咧香港嘅市民要明白到，唔係話一有事就係要揾人哋嚟孭鑊，跟住就話。成日都話香港政府萬四拍萬三拍，你諗下美國一日30,000 patient， 佢會唔會去 trace 嗰啲人咧？佢梗係唔會做啦。咁香港而家已經係真係做得好辛苦噶啦。我有啲我就退咗休，我身體唔好，我冇做。我啲同事都走出去做，我哋成70歲噶啦。但係我哋。覺得上一次沙士我哋都做得咁好，所以我有啲同事佢身體好嘅，佢都去做。所以希望咧，社會人士唔好成日樣樣都 step， 樣樣都要即刻，乜嘢都要即刻。學阿張醫生話齋，你都要諗下人哋。你如果你封曬嘅話，有啲人真係要揾食噶嘛，唔係個個好似。啲人咁樣樣咁豐衣足食啊，乜嘢啊，唔使諗噶，即係呢啲 social 嘅 problem 咧，即係呢個咁嘅情形咧，係要大家咧真係思考一下，唔好淨係靠專家。真係如果係專家咧，就唔使做嘢噶啦。 OK， 好多謝阿邝女士嘅意見，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啊。仲有陳先生添啊，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陈生，系，请讲。 系，早晨啊。我想咧反映一下咧，香港咧嗰个公民教育咧，希望政府咧推行多啲、强啲。点解咁讲咧？你而家睇到嗰啲疫情啊，啲剩咧，其实咧有80%至85%咧，啲人咧系好识得保护自己，好识得话自己点样去维护到。但是呢他们缺少呢给我感觉就是个公民呢他出面抌的垃圾啊抌的口罩啊他附近呢屋村又好隔离屋都好如果他染到有疫情好像现在葵城那样那你是不是间接和直接的影响自己呢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的他只知道呢是怎样干净怎样去清洁卫生我隔离屋都好佢門口好邋遢嘅，佢啲鞋就除咗喺度擺出邊，一笪邋遢嘢。咁佢攞垃圾咧喺屋企攞出嚟，佢都攞張紙巾拎住。咁你諗下呢個情況咧，我覺得佢哋就係好識得保護自己，但係佢就缺少咗嗰個公民咧，大眾嘅地方、公共嘅地方，佢哋唔去 okay. 保護啊， okay. 愛設啊咁。 明白，多謝陳先生啊，都係唔好淨係顧自己啊，公眾都要嘅衞生都一齊要關注嘅，多謝陳先生嘅意見啊。有關呢個疫情嘅情況，我哋香港市民做成點，政府做成點，醫院做成點，打嚟一齊傾下1872311。如果真係話要一齊再收緊啲抗疫嘅措施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有啲消息就話嚟緊可能晚市要禁翻堂食，6點後都唔俾堂食啦。咁真係咁，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繼續講嘅1872311 1872311。好啦，呢個時候又關注下咧另外一個新的措施就有關於深圳灣管制站的安排的。其實之前施政報告都有講落的，就話希望支援兩地物流往來，就話希望同時逐步落實跨境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佈局，所以現在就落實了，就話在深圳灣管制站在這個星期四的凌晨開始就會提供貨物24小時嘅清關服務嘅，咁呢個就係新嘅有關貨運嘅安排啫。深圳灣可以做24小時啦。咁但係旅客清關係點咧？就話現階段深圳灣管制站嘅旅客清關咧，就繼續維持翻上晝10點至晚上8點，直到另行通告嘅。呢個就有個新嘅安排。咁具體對業界帶嚟啲咩影響咧？請翻位業界代表傾下先。請嚟有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手一齊傾下。早晨，陳迪手。 早晨，你好。 嗱，咁啊，讲下其实而家货运喺深圳湾口岸个清关嘅情况系点啊？如果延长到24小时，又对你哋有啲咩影响咧？会 其实如果延长咧，喺12月10日咧就凌晨开始嘅呢个消息就，咁咧就24小时通关咧，其实就系便利咗货运嘅，我哋业界都欢迎嘅。因为我哋所知咧，就系皇岗口岸嗰边咧，就喺2022年。即系底之前咧，就重建要完成，咁所以其实佢要逐步慢慢取呢一个皇岗口岸。皇岗口岸我哋叫大口岸啊嘛，咁即系其实而家嚟紧都将会转移做深圳湾就为之一个大口岸。 咁而家个格局系点？而家系咪朝6:30晚12點嘅？而家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系佢如果行咗24小时咧，即系变咗我哋嗰啲重车。其实而家重车唯一选择都系皇岗口岸啫嘛。是啦，咁如果有24小时嘅深圳湾嗰边可以通关咧，咁其实我哋都欢迎嘅。 咁但我想问下，深圳湾而家满唔满嘅？一般你哋清关要清几耐嘅？ 其实嗱，如果你讲清关咧、过关咧，因为疫情所限啊，即系而家我哋跨境货车司机咧，每次过关咧，其实都要做一个即系一连串嘅嗰啲措施啊，包括采样啊嗰啲，其实咧嗰啲系。即係令到嗰個通關時間咧延長咗好多，咁有陣時咧塞起車上嚟咧，其實兩三個鐘頭過關咧都唔出奇，就有呢啲情況。 而家兩三個鐘過關啦，咁當中用喺驗嘅，即係我講驗病新型肺炎嗰個情況係佔得多唔多嘅時間，定係 都多㗎嗱，因為佢原本咧，即係其實嗱，如果講故事啊，今年3月28日開始咧，就其實嗰啲。兩地嗰個物流咧，嗰個運輸往來咧，其實有好多一啲措施，一路有增冇減咁樣增到現在，咁其實咧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是、持有一個即係我哋嘅跨境貨車司機咧，持有一個72小時嗰個檢測陰性報告，再加一樣嘢，就係、是、每一日都要第一轉去做一個採樣呢一個動作。咁但係咧係呢一個前提，即係因為香港咧。就嗰個疫情咧，即係爆發得犀利，所以內地咧就有呢一啲措施咧去推出，就俾我哋跨境貨車司機咧每一次過關都要做噶。 咁你話而家有時耐起嚟都要2-3個鐘嘅，佔咗幾多少時間係走咗去搞肺炎嘅檢測？幾多時候係真係做緊嗰啲貨物嚟檢查清關嗰啲嘅？ 其實如果咁樣計咧，即係我諗2個鐘頭其實都冇走雞噶啦。即係如果你話一般平均2個鐘頭，咁跟住。內地仲對我哋有一個要求咧，即係所有司機咧要即係有一個閉環管理嘅，就係3.1線嗰啲閉環管理。咁啊，包括口岸點啦，同埋你嗰、那個運輸點，即係你去到廠嗰陣時啦，同埋呢一個嗰、那個過夜點啊，即係有陣時有啲車咧可能查車或者基於某啲原因需要過夜嘅，即係咁啲司機咪要入住一啲叫做疫站咯。咁仲有嗰個一線咧，就係指嗰個係。原先啊，而家我哋所有车都全部装晒 GPS 噶，即系有一个叫做轨迹追踪噶。 系咁，所以就系翻到啦。若果做咗24小时长咗时间，应该理论上摊开咗啲车噶，会唔会而家唔使等咁耐啊？以往就话要2-3個鐘，有时 揀啲冷門時段。 嗱，即係當初好似8月26日嗰陣時咧，就蓮塘咧嗰陣時開通。其實我哋歡迎啊，因為咧喺蓮塘開通之前，其實個個口岸都好塞車嘅，個個經常都塞車嘅。咁你如果蓮塘一開咗咧，其實係幫到少少手，即係幫到手。咁如果而家咧嗰個深圳灣，咁我哋其實關注嗰、那個嗰、那個配套設施嘅，因為咧。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嘅，即係而家入深圳灣咧，就你去到有一個叫做接駁場，而嗰個接駁場咧，嗰個緩衝場咧係出境或者入境咧都係共用嘅嗰、那個，咁變咗有陣時咧，我哋排隊咧，即係因為嗰個場地所限，咁啊成日都排隊嗰個東濱路咧嗰、那個隧道，即係排到好遠嘅。咁有呢個情況，即係其實佢會唔會話有啲嗱你廿四小時開？通關 ，OK， 我哋歡迎。但係其他嗰啲配套設施咧，亦都希望可以配合到啊呢一個24小時通關。所以其實我哋係歡迎通關，但係佢個配套設施咧喺背後應該做好。 但配套係咪24小時都開嘅？將會嗰啲地方啊， 係咯，咁除開曬，包括你個採樣咧，亦都係會，佢哋分開三班或者四班咁樣嚇，有啲衞健委人員去幫啲司機去做採樣咁，咁呢個佢會增加嘅。 咁所以就翻返問題啦，你話而家有時要等2個幾鐘啦，咁第日如果24個鐘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攤翻快啲過關，半個鐘搞掂咁咧？有冇機會？有冇咁好啊？ 會有呢啲情況嘅，因為可能變咗有啲貴咧。其實嗱。司機嚟講咧，其實好聽，好睇貨主佢決定啊，喂，只櫃幾時走啊，幾時報好關啊，咁樣。司機咧，其實個過渡即係比較被動嘅。咁但係你話，喂，行咗24之後咧，會點樣？係會有分流嘅，即係可能有啲夜櫃咧嚇，我夜晚先至出啊，亦都有呢啲情況，或者我夜晚啊先至上去裝貨，亦都有呢啲情況，咪等同好似黃江現在咁樣啊，去東莞啊，去邊度啊咁。佢可能夜晚先至上去裝貨咁樣，有呢啲情況啦。 所以理論上都可以減啲分流到嘅，減幾多到啊？可以 嗱，其實之前內地海關嗰邊問過我，咁佢話即係嗰個流量會點樣去控制？其實我估計咧，即係可能會暫時啊，因為黃江始終歷史悠久啊，大部分人習慣用咗啦。我估計應該可能會有三成褪過去深圳灣嗰邊。咁隨住黃江咧慢慢陸續，因為黃江其實明年咧就開始要停止嗰個吉櫃上去啊，即係嗰個空車上去，就全部去其他口岸。咁隨住佢咁樣慢慢習慣化嚇，即係令到佢哋可以行其他口岸咧，咁嘅數字可能會逐步慢慢取代黃江口岸。呢一個咯。咁初步我估其實應該預計明年應該可能吸到三成都有啦。 其實作為你哋揀落翻內地咧，有冇邊個關啲路嘅配套最好行咁樣噶？深圳灣好唔好嘅？其實我都唔熟啲，真係請教下要。 係幾好行嘅，老實講。 深圳灣好行嘅都 大橋係啊，但係其實我哋唔係擔心好唔好行，係擔心個過關嗰個時間啊。即係其實你唔好行到，你如果過關時間好暢通咧，其實我哋因為過關時間嗰度用咗好多噶啦，已經。 咁而家邊個最塞啊？而家四個係咪四個？深圳灣、黃江、文錦道、蓮塘啊？ 最塞就你講而家咧，最塞就黃江同埋呢一個文錦道咯，就是、最塞嘅。 O K， 咁但係而家深圳灣希望分流到啲啦，咁啊幫到其他手啦，希望。 係啊，因為佢東進東出、西進西出咧，其實佢取代咗黃江啊，即係呢一個文錦道沙頭角。黃江文錦道沙頭角其實都會將會移去呢、這、一個，即係大部分都會選擇去粵東嗰邊，係呢個蓮塘嗰邊出入。咁深圳灣咧就同呢個蓮塘咧其實差天共地，可以咁講，因為深圳灣嗰個地形咧係大過蓮塘係好多倍㗎。 OK， 好。 咁所以未來深圳灣其實係一個叫做大口岸嚟嘅。 明白。咁多謝你先，陳迪守傾到呢度。陳迪守咧就係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多人，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多项罪行。民主党在社交网页表示，胡志伟今朝6:35在家中被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今年7月1日非法集结。以及參與7月1日非法集結被捕，警方又以搜查令要求攞走今年七一遊行穿著的衣物。

是啦，咁其实呢租津呢係全国关注劏房平台呢一直争取嘅短期嘅措施嚟嘅。其实我哋都好乐见呢政府踏出呢个重要一步。但呢其实我哋发现到即係政府所推行嘅租津计划呢其实都有唔少嘅漏洞，同埋呢係帮助街坊嘅成效上面呢其实都有一啲限制同埋保留。咁所以呢我哋期望其实政府呢可以即係修补呢个即係不足同埋漏洞嘅。 嗯，可唔可以讲你觉得不足漏洞喺边个位？ 其实漏洞都有唔少嘅，即系我哋第一个咧，其实就系呢个计划嘅涵盖性啦。因为咧呢个计划咧，其实系讲紧同样面对紧长时间轮候公屋而生活困难咧，非长者一人嘅公屋申请者咧，其实系排除咗之外嘅。咁其实众所周知啦，咁佢哋都系计分制嘅，轮候公屋嘅时间咧，讲紧可能短嘅话都要十年或者以上。咁其实如果他们都是没有一个的租金津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租金的压力和生活压力呢其实都很大。咁所以呢即是我们都见到这个计划呢即是其实都排除了某些人在外面啦。咁第二样嘢呢就是那个金额上面呢，其实我们见到他那个租金的水津贴的水平呢，刚刚好像主持人这样讲，就是划一在一个即是综合租津上下的一半。但呢我们都发觉呢其实这个的租津的金额呢其实是未必可以很有效地支援到他们高昂的租金。第二件事呢就是其实未是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呢让他搬到一个更大的更好的地方改善他现在的环境。同埋呢我哋都见到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呢，就係、是、其实好多时街坊呢佢哋回复都係指啊其实好开心啊，即係听到有啲嘅津贴。咁但係呢佢哋又好担心。因为呢即係我諗有经历过2015年之前呢领取过 M 人士津贴嘅嗰批街坊呢就会好清楚。因为呢嗰陣时当领取津贴嘅时候呢，咁业主呢就即刻去加租。咁而即係加租呢有机会呢其实係超过咗呢筆嘅津贴嘛。同埋呢即係呢啲津贴其实都唔係一啲恒常性嘅津贴啦，其实加咗呢好少就会话减返俾你。咁所以呢即係一个呢都係我哋即係平台非常之关注，就係呢租务管制嗰个嘅配合啊。因为我哋都觉得即係租务管制同埋呢个嘅租津呢其实係一定要并施，同埋呢即係缺一不可嘅。咁点解会咁讲呢？其实即系今年咧喺立法会有一份嘅即系文件咧，其实研究都指出咧，即系佢哋会揾唔同嘅世界各地嘅推行咧租管同埋租津嘅啲国家去做一个比较啦。其中法国咧，讲紧落入当地业主嘅租金津贴咧嘅金额，其实比例系多过78%。所以讲紧可能政府俾咗10蚊嘅租金津贴，但系咧有7.8咧，最后都系俾咗呢个嘅业主啊。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咁其实我哋都提出就系即系租管一定要系即系推行啦，因为租管入边嗰个嘅起始租金咧，同埋嗰个租金嘅加幅咧，其实系好有帮助咧，令到保障翻个租客咧个现金嘅津贴咧，唔会大幅度被业主蚕食嘅。 不如逐样讲啊。头先你提过嗱，今次申请之下嗰度啦，就系非长者一人嗰啲就唔包嘅，咁啊觉得呢个唔公道啦。但如果讲唔公道，其实佢而家公屋个轮候都分两条队啦，可能喺嗰度讲起嘅，你应该 系。 即係佢呢個即係不嬲都用呢個方法嚟分開咗兩批人嘅咧，本身都係。你咪覺得應該兩批一齊劃一都先至公道？但係嗰度有一批咧，其實老實講嗰啲，因為講緊等十年咧，十年以上，有好多都係話得個牌子都唔使旨意，真係上到樓嗰啲，即係個性質會唔會有啲唔同咧？兩條隊之下嘅人其實個心態都有啲唔同咧。 系啦，咁呢个计分制咧，其实喺即系小背景就2012年嘅时候去做一个嘅改动啦。咁我谂即系一个好与坏咧，咁其实我谂佢背后都有啲嘅即系想法嘅咁样，即系可能佢觉得即系你一个人去即系申请，可能嗰个需要冇家庭咁大啊咁样。咁我哋即系觉得其实一人嗰、那个公屋申请嗰個嘅入息嘅資格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好低嘅，即係大概我琴日去查過咧，就係12,800蚊。你講緊12,800蚊嘅生活，如果佢又冇公屋又要出去租樓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依班咧，即係嗰個房屋嘅選擇其實好狹窄。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而家如果連租津都去排除佢哋 出去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嚟讲真系即系好孤立无伴啊。 嗯嗯，但系呢个系咪因为有啲话轮啊轮得耐啦？咁因为一人始终有时做紧下嘢都会加人工嘅，好多放喺条队度咧，其实都好多时都唔符合资格噶啦。有啲人咁讲，系咪都系咁样咧？即系轮下轮下都已经离开头先你讲嗰条线咁低嘅人工。 所以咧，我哋都諗緊就係、是、啊，即係其實係咪即係輪得耐？其實政府嗰個嘅考慮就係覺得啊，嗰、那個財務嗰個負擔其實會好大咧。即係哇，大佬你即係輪十幾年，我又要俾十幾年津貼你咁樣。咁、我覺得呢、這個政府應該要好好咁樣去思考，即係輪十幾年先上到一個嘅公屋，其實係咪一個合理啦？咁、同時間係嘅，即係佢哋。即係加人工，即係講緊可能如果佢輪咗十幾年，都係一個即係滿足到喺公屋嘅條件嘅時候，其實證明咗佢哋其實嗰個嘅需要其實好大咯。同埋其實當我所知就領取呢個租津之前咧，其實係需要做一個即係簡單嘅經濟審查嘅。咁佢就話簡單啦，我希望真係到時係簡單嘅。咁呢個其實都要保障翻啊，真係依班領取人。受惠者其實是符合翻即政府你所規定的真係符合公屋資格的一班嘅住户咯。 另一個頭先你講啦，就要俾得啲津貼咧，就應該連埋租務管制一起做嘅。如果唔係咧，就最終啲業主又加翻一個租金咁落曬啲業主袋，咁最終嗰個租户都不能受惠。租管嗰筆咧，其實之前政府都提過啦，佢有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嘅，咁之前都一路講緊話，希望出年第一季就搞掂嗰、那個研究嘅報告啦。咁但係報告之後仲係有冇下一步，或者點樣下一步都未知啦。呢、這個咁如果你話要等埋一齊，咁咪仲遲啲落袋。而家佢話想七月，即係出年七月就可以有呢、這個公屋嘅呢個輪候嘅津貼咯。好似快啲落袋，唔係開心啲咩？ 調翻轉咁講就係、是，其實第一樣嘢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即係呢個嘅研究小組，即係個名咧已經講緊係一個研究小組，即係佢係咪會落實咧？定係好似過往一啲明日大嶼啊，或者可能一啲低保啊，即係一啲嘅政策，淨係齋研究跟住推出又係另一嚿嘢咧？其實我哋係好擔心嘅，同埋其實即係好坦白咁講，其實我哋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咧，一直都非常之關注即係租津租管啦、啊。咁所以其實過往一啲無論係租管小組成員佢哋落嚟落區去即係聽下街坊嘅意見啊，定係佢哋公眾論壇咧，其實我哋都係參與喺其中。咁而好可惜啊，非常之可惜，就係其實佢哋咧都係好擔心俾人知道個底牌，或者好擔心咧知道即係嗰個方案係啲咩。所以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就算上一次嘅公眾論壇咧，佢哋都冇講過任何關於方案嘅嘢。咁所以咧，我哋好擔心啊，即係最後會唔會淨係其實做一啲我哋比較叫做相對比較 minor 啲嘅嘢，可能淨係管下嗰張租約啊，定係管下嗰啲優先續租權啊，但係可能最根本嘅一啲租金嘅升幅啊，或者係一個起始租金啊，佢哋完全都唔管咧，或者即係點樣咧？其實我哋咩都唔清楚，所以其實我哋嗰個想法都係嘅。津貼當然係好啦，咁但係點樣可以真係有序地可能話俾我哋聽啊？一年之後其實就會管啦，即係起碼俾我哋睇到啊，佢真係可以有個希望，因為我哋都唔希望咧，即係租津嘅發放咧，其實全部係即係益曬業主啊，因為我哋最希望其實都係真係可以落見佢呢個政策可以舒緩到基層嘅壓力之餘，亦都可以改善佢居住嘅環境咯。 咁所以呢、這個不過嗰筆就佢要話下年第一季交報告，咁睇下到時嗰個説法係點樣啦。另外頭先你提個金額嗰度啦，而家就話用綜援租金津貼上限嘅一半啦，你就覺得幫唔到手啦。呢、這個點為先合適咧？你覺得要幾多先幫到手？應該要？ 其實咧，依個都特別嘅，即係啱啱主持人都講到，其實三年上樓嘅承諾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咧，運房局局長其實陳凡喺2018年個時候表示咧，三年上樓承諾係一個意識形態多過一個實務嘅指標。咁但係咧，政府今次用呢個三年咧為一個領取津貼嘅資格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就係三年上樓係一個有一個意義。亦都其實係一個實際指標嚟嘅，咁而即係我諗三年上唔到樓咧，其實係一個房屋政策失衡下嘅結果。即係大家需要理解咧，就係公屋其實係一個房屋嘅福利嚟嘅，而依個福利嘅金額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咁而三年上唔到樓咧，其實我哋覺得咧，應該係由政府去作出補償。 咁所以我哋主張嗰個津貼嘅金額咧，其實應該設喺一個公屋平均租金去到咧，即係私人住宅平均嘅租金嘅差額咧，以補償翻公屋輪候人士咧未能三年上樓嘅額外住屋開支。 OK， 咁呢筆就大好多咯。頭先你講，即係如果私人租減翻公屋個金額，咁都可能好幾千蚊咯喎，都大個筆。 係啊，即係但係我哋同即係三年上樓，其實依一個就係一個即係房屋政策嘅生人結果，其實佢需要去付出依個嘅即係責任啦。 OK， 而家就話咁樣嘅金額都要80多億嘅咯喎，如果咁樣上去，可能倍數計上去嘅都會。 是咁，但係可能相對一啲即係其他政策而言，其實我諗呢個80多億都唔係一啲好大數目，同埋我哋都即係唔係話亂咁揮霍，而係我哋都覺得即係一個政策推行其實係需要有成效。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要即係考慮更多即係呢啲唔同嘅漏洞啦。即係我諗，我相信政府都唔係想俾呢啲嘅津貼俾業主嘅，係、啦。即係依個我希望佢都唔係即係做下 show 嘅。咁所以我希望即係佢哋都可以即係回應翻呢啲嘅漏洞，去補償翻啦。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啦，施家俊，同你傾到呢先，多謝曬你。施家俊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呼召集人，都關注到咧嗰個向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嘅住户發放現金津貼嗰件事嘅。嗱，今日講我呢個議題啦，頭先又講過一啲深圳灣管制站嗰個通宵嘅貨物清關嘅服務啦，亦都講咗更多咧，就關於香港疫情嘅情況啦，啲防疫措施啦，係咪應該要加辣啦等等嘅。咁大家可以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听下听众有陈先生打上嚟嘅，陈生你好。 系，我想讲咧，抗疫咧，咁其实讲真嗰句，你加辣都系冇用嘅，我就讲，即系嗱，就好简单一样嘢。譬如我寻日我栋楼有人中咗 ，OK， 或者系喺十楼或者系廿楼都好，佢哋唔公布，咁好啦，十楼未必系一个单位噶嘛，啱啱先？可能十楼有成六七个单位，咁你六七个单位你唔讲俾人哋听嘅时候，第一人哋会加强到嗰个防疫意识，第二。咁講真嗰句，咁但如果你知道你嗰層樓有人中咗嘅話，你係咪都應該成層樓去檢測呢？咁就唔會好似葵盛村咁樣會爆發啦。我相信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話，你政府講真嗰句，你俾咁多中小企嘅資助，好啦，到頭來呢家過咗限時啦，咁咪一樣炒人係咪？咁其實咁你不如正常學你都係，不如檢測逐區檢測咁樣，你封區。咁去檢測嘥嗰啲錢，好過你俾嗰啲中小企，而到頭來嗰啲打工仔都係俾老細炒嘅。咁係攞嚟做咩咧？嗰啲基金係咪益咗嗰啲僱主咧？ 但有啲話捱多成年有糧出都好啲啊！都如果之前唔幫就可能更早炒喎，會唔會咁？ 主持人，我想問一問啦，如果要炒嘅就一早炒啦，啱唔啱先？即係如果你就捐筆錢嘅人哋唔好炒，但係好啦，佢哋收咗筆錢之後，唔係又係炒嗰啲人係咪？你睇下國泰，你睇下永安旅行社嗰啲，佢有冇收到錢之後炒咧？你有冇政府有冇監管咧？啱唔啱先？ OK， 好，多謝曬阿陳先生意見，同你傾到呢先啊。仲有另一位聽眾都想發表意見，有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陈女士。 其实咧，我对于政府嗰个防疫措施咧，其实真系好反感咯，因为反反复复。咁其实嗱，你而家咧就又话六点钟咧就禁堂食啦。 风嚟噶呢个。 政府有冇？ 风嚟嘅啫，呢个未落实嘅呢、這个，等佢公布啦。 我知道。 O K。 系啊，系啊、因为我听见咧，我就系话其实政府知唔知道佢呢啲措施咧系好影响好多人嘅生计咯。咁而你咧播疫嗰啲楼宇咧大厦咧，你又唔封锁佢？其实呢一个问题咧，系之前阿许树昌咧，佢都已经提议咗话，如果播疫嘅大厦，其实你应该封锁佢，唔好俾啲人拉劫走嚟走去，嗰啲人咧就可以自由咁样走嚟走去播疫。咁你堂食嗰啲，你系坐定喺度，大家喺度食嘅，其实有咩问题咧？因为其实我唔系即系喺呢一啲工作嘅，只不过我系听到嗰啲人嘅声音就系话，你一禁咗嘅话咧，佢哋就冇公开，冇人工。我觉得政府唔好成日坐喺个办公室里边喺度谂呢一啲嘢咯。